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简约而不简单，线性回归。简约而不简单用来形容数学当中的线性模型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它既能体现出重要的基本思想，又能构造出功能更加强大的非线性模型。在机器学习领域，线性回归就是这样一类基本的任务。它应用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数学工具。在数理统计中，回归分析是确定多种变量之间相互依赖的定量关系的方法。线性回归假设输出变量是若干输入变量的线性总合，并且根据这一关系呢，来求解线性组合当中的最优系数。在众多回归分析的方法里，线性回归模型它最容易拟合，其估计结果的统计特性也更容易确定，因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在机器学习中，回归问题隐含了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都可以连续取值的假设，因而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可以对任意输入给出对输出的估计。1875年，从事遗传问题研究的英国统计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正在寻找父代和子代身高之间的关系。在分析了1078对父子的身高数据之后，他发现这些数据的散点图大致呈现出一个直线的状态，说明什么呢？父亲的身高和儿子的身高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在正相关关系背后，还隐藏着另外一个现象：矮个子父亲的儿子更可能比父亲身高要高，而高个子父亲的儿子更可能比父亲的身高要矮。我们都知道，查尔斯·达尔文是进化论的提出者，而这位高尔顿恰是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将这种现象称为回归效应，也就是大自然将人类身高的分布约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情形，这样呢就不容易产生两极分化。高尔顿给出了历史上第一个线性回归的表达式。y 等于 0.516x 加上 33.73， 这个式子中的 y 和 x 就分别代表了以英寸为单位的子代和父代的身高。高尔顿的思想在今天的机器学习中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假定一个实例可以用列向量 x1、x2 一直到 xn 来表示，其中的每个 xi 呢代表了实例在第 i 个属性上的取值。那么线性回归的作用就是习得一组参数 W0、W1 一直到 WN， 使预测输出可以表示为以这组参数为权重的这个实例属性的线性组合。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引入一个常量 X 等于0，那么线性回归试图学习的模型就是向量 X 和向量 W 的内积。当实例只有一个属性时，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就是二维平面上的一条直线。当实例的属性数目较多时，线性回归得到的是什么呢？是 n 维空间上的一个超平面，也就对应着一个维度等于 n 减一的线性子空间。在训练集上确定系数 wi 时，预测输出和真实输出之间的误差是关注的核心指标。在线性回归当中，这一误差呢是用均方误差来定义的。当线性回归的模型是二维平面上的直线时，均方误差就是预测输出还有真实输出之间的欧几里得距离，也就是两点间向量的 L2 范数。而以使均方误差取到最小值为目标，这种模型求解方法对应了最小二乘法。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最小二乘法的表达式。在单变量线性回归的任务当中呢，最小二乘法它的作用就是找到一条直线，让所有样本到直线的这个欧氏距离之和最小。说到这里，问题就来了，凭什么使均方误差最小化的参数就是和训练样本匹配的最优模型呢？那这个问题可以从概率论的角度来阐释。线性回归得到的是统计意义上的拟合结果，在单变量的情形之下，很可能每一个样本点都没有落在求得的直线之上。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可以认为，回归结果呢，其实能够完美的匹配理想样本点的分布，但实际上训练当中使用的真实样本点它并不是理想样本点，而是理想样本点和噪声叠加之后的结果。所以呢，真实样本点和回归模型的直线之间会产生偏差。那么每一个样本点上的噪声取值就等于 YK 减去 FXK， 也就是真实样本点和回归模型之间的差值。假定影响样本点的噪声满足参数为 Ln Sigma 平方的正态分布，这意味着噪声等于0的概率密度最大，而幅度越大的噪声呢，出现的概率越小。在这种情形下，对参数的推导，我们就可以使用最大自然法。 也就是在已知样本及其分布的条件之下，找到能够使样本数据以最大概率出现的这样的假设。单个样本 XK 出现的概率实际上就是噪声等于 YK 减去 FXK 的概率，而相互独立的所有样本同时出现的概率则是每个样本出现概率的乘积。最大自然估计的任务就是让这个乘积的取值最大化。出于计算简便的考虑，上面的这个乘积式我们可以通过取对数的方式把它转化成求和式，而且取对数操作的好处是什么呢？不会影响它的单调性。所以说经过一番运算之后，每个样本出现概率的乘积这个表达式对它做最大化就可以等效成最小二乘法的结果。对于单变量的线性回归来说，在误差函数服从正态分布的情况下，从几何意义出发的最小二乘法和从概率意义出发的最大自然估计，它们是等价。确定了最小二乘法的最优性，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求解均发误差的最小值，这是一个最优化问题。在单变量的线性回归当中，回归方程可以写成 y 等于 w1x 加上 w0。 根据最优化理论，将这个表达式带入到均发误差的表达式当中，并且分别对两个未知参数 w1 还有 w0 求偏导数，使得两个偏导数都等于0的取值就是线性回归的最优解。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这个最优解的解析解。单变量线性回归呢，它只是一种最简单的特例，子代的身高并非仅仅由父母的遗传基因决定，营养条件、生活环境等因素都会产生它的影响。所以当样本的描述涉及到多个属性时，这类问题就被称为多元线性回归。多元线性回归中的参数 W 也可以用最小二乘法来进行估计，它的最优解呢，同样用偏导数来确定，但参与运算的元素从向量变成了矩阵。在理想的情况下，多元线性回归的最优参数由所有样本的转置共同构成的矩阵决定，但这一表达式呢，只在这个矩阵的逆矩阵存在时成立。在大量复杂的实际任务当中，每个样本中属性的数目甚至会超过训练集当中的样本总数，所以这个时候求出来的最优解它就不是唯一的。解的选择呢，将依赖于学习算法的归纳偏好，但不论采用什么样的选取标准，存在多个最优解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这也就意味着过拟合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在过拟合的情形之下，任何微小扰动给训练数据带来的毫厘之差，就可能导致训练出的模型谬以千里，模型的稳定性根本就没有办法保证。所以要解决过拟合问题呢，常见的做法是正则化，也就是添加额外的惩罚项。在线性回归当中，正则化的方式根据其使用惩罚项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分别是领回归还有 lasso 回归。在机器学习当中，领回归方法又被称为参数衰减，这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前苏联学者安德烈·季霍诺夫提出的。当然那个时候机器学习还没有诞生，季霍诺夫提出来这个方法呢，它主要目的是解决矩阵求逆的稳定性问题。这个思想后来被应用到正则化中，形成了今天的领回归。领回归实现正则化的方式是在原始均发误差项的基础之上添加一个待求解参数的二范数项，二范数项中的参数矩阵被叫做季霍诺夫矩阵，通常可以简化成一个常数。从最优化的角度来看呢，二范数惩罚项的作用在于优先选择范数比较小的 W， 这相当于在最小均发误差之外额外添加了一重关于最优解的约束条件，将最优解限制在高维空间里的一个球内。领回归的作用相当于在原始最小二乘的结果上做了缩放，虽然说最优解当中每一个参数的贡献都被削弱了，但参数的数目它并没有减少。拉索回归的全称是最小绝对缩减和选择算子，是由加拿大学者罗伯特·提普什阿尼在1996年提出的。和领回归不同的是，拉索回归选择了待求解参数的一范数项作为惩罚项。与领回归相比，拉索回归的特点在于引入了稀疏性，它降低了最优解 W 的维度，也就是将一部分参数的贡献削弱为零，使得最优解中元素的数目大大的小于原始特征的数目。这或多或少可以看作奥卡姆剃刀原理的一种实现。当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同时存在时，优先考虑的必然是主要矛盾。虽然说饮食、环境还有运动等因素都会影响身高的变化，但决定性的因素呢，显然只存在在染色体上。 最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引入稀疏性是简化复杂问题的一种常用方法，不光是在机器学习当中，在数据压缩、信号处理各种其他的领域里也有着广泛的应用。从概率的角度来看，最小二乘法的解析解可以利用正态分布以及最大自然估计求得，这个呢在前面已经做了说明。那么领回归和 Lasso 回归也可以从概率的角度来进行阐释。领回归是在 WI 满足正态先验分布的条件下，用最大后验概率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Lasso 回归呢，则是在 WI 满足拉普拉斯先验分布的条件下，啊，注意这个先验分布不一样，用最大后验概率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但无论领回归还是 Lasso 回归，其作用都是通过乘发项的引入来抑制过拟合现象，以训练误差的上升为代价来换取测试误差的下降。将以上这种两种方法的思想结合到一块呢，还可以得到新的优化方法，在此我就不做赘述了。今天我和你分享了机器学习基本算法之一的线性回归的基本原理，主要包括以下要点。第一，线性回归假设输出变量是若干输入变量的线性组合，并根据这一关系求解线性组合中的最优系数。第二，最小二乘法可以用于解决单变量线性回归问题，当误差函数服从正态分布时，它与最大自然估计等价。第三，多元线性回归问题也可以用最小二乘法求解，但是极容易出现过拟合的现象。第四，领回归和拉索回归分别通过引入二范数的乘发项和一范数的乘发项来抑制过拟合的发生。在深度学习大行其道的今天，巨量的参数已经成为常态。在参数越来越多、模型越来越复杂的趋势之下，线性回归还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